攻读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五章。以色列王亚洛贝罕27年，阿玛泽雅的儿子阿扎里亚登基为犹大王。他登基时16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52年。他母亲名叫耶科里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阿扎里亚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完全像他父亲阿玛泽雅所行的一样，只是高丘仍没有废除，人民仍在高丘上焚香献祭。上主打击了君王，君王既患了赖病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独自住在一所王宫里。那时君王的儿子约堂代理朝事，统治国家的百姓。阿扎里亚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，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。阿扎里亚与祖先同年，与祖先同葬在达卫城，他的儿子约堂继位为王。犹大王阿扎里亚38年，亚洛贝罕的儿子泽加里亚在撒玛利亚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位6个月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像他的祖先所行的一样，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。亚贝士的儿子沙龙结党反叛他，在伊贝勒罕杀了他，篡位为王。泽加里亚其余的事迹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这正应验了上主对耶胡所说的话，你的子孙要做以色列王位，直到第4代。犹大王乌提亚39年，亚贝士的儿子沙龙登基为王，在撒玛利亚作王1个月。那时扎迪的儿子穆纳恒从提尔扎来到撒玛利亚，在撒玛利亚杀了亚贝士的儿子沙龙，篡位为王。沙龙其余的事迹和他如何结党谋反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以后穆纳恒从提尔扎出发攻打塔普亚，又攻打其4境，因为人没有给他开城门，所以攻破以后屠杀了城中所有的人，剖开了所有的孕妇。犹大王阿扎里亚39年，加迪的儿子穆纳恒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撒玛利亚作王10年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。在他有生之日，始终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。那时亚述王普尔前来犯境，穆纳恒就送给了普尔1000塔冷通银子，要求他扶持自己，巩固自己的王权。穆纳恒向以色列所有富豪征收银子，每人应缴纳50斜克尔，为进献给亚述王。亚述王于是回去了，没有在境内停留。穆纳恒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穆纳恒与祖先同年后，他的儿子培卡西亚继位为王。犹大王阿扎里亚50年，穆纳恒的儿子培卡西亚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撒玛利亚作王2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种种罪恶。他的军官勒马里亚的儿子培卡黑结党反叛他，从阿尔戈布和阿黎厄以及与他同谋的50个基利阿德人，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堡垒内将他杀死，篡位为王。培卡西亚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犹大王阿扎里亚52年，厄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登基为以色列王，在撒玛利亚作王凡20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没有离开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，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种种罪恶。 以色列王培卡黑在位时，亚述王提格拉特皮勒瑟尔前来侵占了伊雍、阿贝尔贝特马阿贾、亚诺亚、克德士、哈作尔、基雷阿德、加里肋亚和纳菲塔里全地，并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往亚述。乌奇亚的儿子约堂20年，厄拉的儿子何舍亚结党反叛勒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，杀了他，篡位为王。培卡黑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录上。以色列王勒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2年，乌奇亚的儿子约堂登基为犹大王。他登基时25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16年。他的母亲名叫耶鲁莎，是扎多克的女儿。约堂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完全像他父亲乌奇亚所行的一样，只是高丘仍没有废除，人民仍在高丘上焚香献祭。他建筑了上主圣殿的北门。约堂其余的事迹，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史录上。那时上主已开始派阿兰王勒京和勒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来攻打犹大。约堂与祖先同眠，与祖先同葬在他祖先达卫城内，他的儿子阿哈次继位为王。